然后最后一句 Get out of my kitchen, get out. 好的， 都是 不错， 都是生气的才会说的话。 对，愤怒的话你练好了没有？ 希望大家今天特别愤怒的说一次给我听。 对，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有位同学叫勤劳的哈士奇哈，他说我就是这个专业的。 啊，是吗？ 你可能就是研究这个环境专业的是吧？ 就是研究愤怒的， 研究那个 cow 跟那个 CO2。 哦， cool。 可能是那个专业的。 Oh, cool. 那我们接着像你先来做这个作业展示啊，勤劳的哈士奇。 Well, I got a problem with it. Okay, got 发成了 got 了。Okay, 所以就是 got 别 got， 然后后面这个 的音别发成一个了。Okay, got 了。这个了就不对了。 好、 okay? 金喵喵。 I don't deserve to have marinara sauce all over me. Okay, mari, 这一段呢 ,ma, 结尾呢最好有一个 r 的音，别发成 mari,、嗯、是 mari。 提问题的 young。 Well, I got a problem with it. Okay, well, I, 这个 I 发成了 le, okay, 所以太弱了、嗯、你这个双元音得发出来。 Bugs Bunny. You bet your ass I'm gonna fire you. Okay, fire 的这个 y 的音不够明显，也就是说明你把发一的双元音发成了 i、嗯。Okay, 一位在职的二孩妈妈哈，叫 Sylvia。 Get out of my kitchen, get out。 那这个 dao 的这一段呢，稍微放松一点 ，Okay, dao 就 OK 了。你现在有点 dao，dao。Okay, 紫水晶。 You bet your ass I'm gonna fire you. Okay, 有点感觉。 Okay, I'm gonna fire you. 其实这里重音是 rat 的这个音节。Okay, you bet your ass I'm gonna fire you. Okay, fire 其实不是关键词。 好 ，Anna, you bet your ass I'm gonna fire you. Okay, 这个 some gonna 这一段有一点 some 有一点 m 的音出现了，是 some gonna. Okay, 但他这感觉很好， 挺好的， 他这个感觉很好。 愤怒， 哎，凡事要用横 词。Get out of my kitchen, get out. Okay, get out. 要注意，这是一个滑动。你刚刚发的是 dot, get out. Okay, 然后 get out. 所以这要注意是一个 dot. Okay, 结尾嘴唇要嘟起来。 读标准一点是更好了。 对， 一宿余下。 You bet your ass I'm gonna fire you. Okay, 这个 a 的音没发 a, your ass.应该是 I, OK, 你现在发成有一点 I 的音了。 就 ice 了。 嗯，就 ice 了。对。所以这个要多注意， OK? 啊，范范。 I don't deserve to have marinara sauce all over me. 这个发音其实是完美的，可是非常没有感觉。 哦。 OK, 你要说的像 Monica 一样最好， OK? 啊、可是发音是完美的。 哦，但是你还不委屈。 对。 你还不委屈。 对。 你还不小可怜。 就是机器人。有一点就太平了。 好，韩琦 Caddy。 I don't deserve to have marinara sauce all over me. Okay, I don't deserve to have marinara sauce all over me. Okay, 就是注意我们的重音。Okay, 你现在是在念句子，可是要把它练出来。 肥嘟嘟左卫门。 You bet your ass I'm gonna fire you. Betcher 这个儿化音丢了，然后连读也没有了，所以就变成 betcha， 应该是 betchera。Okay. 一年 You get your wrist, I'm gonna fire you. Chirra, a 的音嘴巴要张开，你发成了 chirra. Chirra, 应该是 chirra. 周燕 I don't deserve to have marinara sauce all over me. Deserve 的 v 跟 have 的 v 都没有震动。OK, 你要注意是下唇碰上齿。OK.、 嗯Coco, Well, I got a problem with it. Problem, 这个 pr 的这个融合音，然后 blum 的这个 bl 的融合音，两个都需要多练习。 Maggie, I don't deserve to have marinara sauce all over me. 这个不错，可是你很多的这些 a, 然后 o, 然后 a 的这嘴巴大一点的这些元音 ,down, r, e, 开头嘴巴都需要大一点。OK, 你现在嘴巴太小了。 好，嗯，张勇。 I don't deserve to have a marinara sauce all over me. Deserve to have 发成了 deserve to. OK, 所以这个多加了一个 v 的音节，应该是 deserve, 然后 to 发成太一个土了，应该是 to. OK, 所以放松弱读就 OK 了。 伟伟 You bet your ass I'm gonna fear you. Fire 发成 fear. OK, 这个不行。这是 错误，这是硬伤。 对，这个是一个发一 OK, 不是 fear. Fire. 对 ,fire. 你说 fear you 就是怕你了 ,OK, 就变成另一个字了。 Captain Cook. Get out of my kitchen, get out. OK, get out. 你的这个重音要注意 ,OK, 如果是 get out, 就变得比较平了。 你这么一说，别人肯定不会出去的，放心吧，你没那个威慑力。 对，他可能会觉得你在那边念一个东西出来，而不是在给骂他。 对，在开玩笑吧，在通话。 You better ask I'm gonna fire you. Get out of my kitchen. Get out. 这个 chera 这一段要连读 ，OK， 这个 r 的音没出现，所以你要卷舌 ，better， 然后连读 chera， 这个要多练习练习 ，OK。 王 ，You better or I'm gonna fire you。 chera 完全丢了这个 a 的音了，就变成 chers，OK，、okay, 所以这个就丢了关键词了 ，OK。 Hold you。 Well, I got a problem with it。 OK， 我 lie got 这段要稍微放松，你发成 lie， 首先是拉移要滑动，然后 got 你发成了高打，所以这个也就是一个 o， 然后 r 的音代替了 r got。 Tasha， get out my kitchen， get out， get out 丢了一个 of 这个字了 ，OK， 所以yeah， 丢了字。 静香 ，Well I got a problem with it。 Well lie 要连读。 先 I don't deserve to have marinara sauce all over me. Sauce all 这个要发成 a 的音 sauce all 不是 sauce all OK 人在旅途 I don't deserve to have marinara sauce all over me. OK me 别加重音然后 don't 这个发音不是 don't OK 它是 don't 你要动嘴唇 天平 I don't deserve to have marinara sauce all over me. 最后一个 me， 你的舌根要高一点，不然就完美了，发成了 me， 应该是 me， OK。 就差那么一点点。 就还在想完美，然后就哦，就最后一刻。 一刻啊。 最后一个字。 差一点点啊。 差了那一点。 最后一刻哈，我们这个同学叫 Brugas。 How about your rest? I'm gonna fire you. OK, ask some, 这里那个 的没听见 ,OK, 所以你要嘴巴张开 ,some, OK? 林杰生 You better ask I'm gonna fire you. 连读 bet your ass, 有一个 ready 连读没有连。 哦、 嗯没有连读。 Sivani. You bet your ass I'm gonna fire you. I'm gonna, 这段有一点 I'm gonna 然后这样就影响到你的节奏了刚刚你突然间就不稳定了所以是 I'm gonna OK 好 Tippy I don't deserve to have marinara sauce all over me Tippy 同学你的 don't 的这个发音不行啊发成了等我们以前纠过了这个问题 哦还没有改进哦 没有以前已经改完了 又回来了 回来了 哎呀看来还得反复 That's not okay Tippy 好被老师批评了啊严格要求大少 I don't deserve to have marinara sauce all over me Don't 结尾的 N 你的舌尖一定要顶上颚 OK 如果你用一个中式的这个前鼻音当对方是听不见的 OK 好 心 I don't deserve to have marinara sauce all over me All over 的这个了是要注意你发成了一个呢了 All no OK 这个要注意 好嘟嘟 I don't deserve to have marinara sauce all over me sauce all over 这个 saw 的音丢了你发成 slow 看混过去被听出来了吧 丢了一个音节了 没混过去了吧被听出来了归零者文明 I don't deserve to have marinara sauce all over me 其实发音是不错的可是你要模仿那个 Monica 说的那个状态他不是特别开心的 I don't deserve 的就是往上下的这个云雨调 他是委屈 他是委屈的你这把人在嘲笑别人了 对吧来调调哈调调还要再模仿一下哈 对 哎 floss get out of my kitchen get out get out 不错可是你的开头嘴巴就是放松一点你有一个道是 dao OK 用一个梅花 a 的音比较好 dao lifelong learning well I got a problem with it god 的这个给丢了你发的是 got 应该是 god 方南 You bet your ass I'm gonna fire you Get out of my kitchen Get out Bet your ass 要连读你刚你没有连读 要连读 要连读 小双 Get out of my kitchen Get out